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三次晒猫眼，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拉班，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儿出去找凉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68-6868-585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强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这一时段来关注旅游方面的消息。平谷区南独乐河镇第四届旅游文化节暨北寨红杏采摘节昨天开幕。本届文化节以休闲平谷、独乐情怀、幸福生活为主题，以红杏为媒，节日搭台，展示独乐河悠久的历史、奇异的山水、丰美的物产和秀丽的自然风光。第27届北京国际燕京啤酒文化节将于本月29号在顺义区的北京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开幕。本届啤酒节将推出多款新口味的啤酒，并设立三个主题餐区和三个配套餐区，餐饮包含10大类100多种，摊位总数达到120个。2018怀柔汤河川满族民俗风情节正在怀柔区喇叭沟门满族乡、长少营满族乡、汤河口镇举办。今年的满族风情节，三地共准备39项特色活动，游客还可以走进喇叭沟门原始森林景区，在山间徒步，享受北极乡的清凉。北京水长城立花节正在怀柔区九渡河镇的水长城举办。怀柔号称板栗之乡，有着悠久的栽种板栗历史，每年六月上旬到中旬是立花盛开的季节。无论是在长城上登高远望，还是在湖中泛舟游玩，都可以看到满山遍野的淡黄色栗花，又增加了别致的风景。2018北京国际茶叶展、马连道国际茶文化展、广西茶文化节将于本月22号在北京展览馆和马连道茶叶一条街同步开幕。今年仍保留了全国茶叶评比大赛、世界精品茶叶品鉴大赛、马连道杯、全国茶艺表演大赛等经典活动，并创新推出了茶产业精准扶贫专场拍卖。非常准昨天发布了2018年端午节小长假全国航班准点率报告。报告显示，端午小长假期间，国内航线实际直飞航班量约为 3.2 万架次，出港准点率为 83.99%， 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3.62%。国际航线实际直飞航班量为7000多架次，出港准点率为 72.54%， 相比去年同期提升了 0.24%。7月1号开始，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运行图，16辆长编组复兴号动车组首次投入运营。调图之后，全国铁路复兴号动车组日开行数量将由现在的 114.5 对增加到 170.5 对，可通达23个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自治区首府。日本大阪北部地区发生 6.1 级地震后，多家国内旅行社启动应急预案，确保游客旅行安全。携程、中青旅、同城艺龙、去哪儿等公司已经确认其在当地的游客安全。经确认，北京、广东、上海、南京、天津、山西、河北等地出发在大阪及周边景区旅游的客人都安全无恙。针对已经预定但还没有出行的旅客的退票改签需求，携程、飞猪、去哪儿、同城艺龙等公司表示，其机票部门将按照航司最新退改政策执行操作， 协助进行机票预订、退改等相关服务，为游客提供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中国驻大阪总领馆也发布安全提示，提醒在大阪等中国公民密切关注电视、广播、手机发布的地震警报，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如遇紧急情况，请立即拨打当地119急救电话求助，或联系总领馆24小时应急电话。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好，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目前本市呢处于高温预警中，今明两天最高气温都在35摄氏度及以上，天气晴热干晒。这种天气应尽量减少户外活动，不要长时间在阳光下暴晒，注意防暑防晒，勤补水。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好热呀。 嗯，不过虽然比较晒，但是如果要是找一个阴凉或者树荫的地方，小风一吹还可以忍，因为还没有到桑拿天，如果要是到了桑拿天可能就相对差一点了。不过呢看未来的几天天气情况，好像再过几天又会有雨天。 那还不错。 但是也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啊， 随着雨天的到来也会越来越热了。 哎呀，你说这可怎么办呢？你说白天在这个屋子里边， 嗯， 有空调就行， 嗯， 晚上你也不能彻夜开空调啊。 是是是，嗯，所以建议你至少在白天这样的天气尽量少出去。 哎， 在家或者在单位啊，收拾收拾屋子呀， 是 啊，比如说做节目之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呀，就挺好，别老到外头瞎转。 是，我跟你说，我这两天都有点神经了， 嗯， 就比如说在家，就是有因为空调不能一直开嘛， 嗯， 不开空调你觉得热吧？到了晚上把灯全关了， 嚯！ 我觉得那个东西都发热，就屋子里黑黑的。哎呀，手机照点亮，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应该会比其他人屋子里边要凉快的多。 那也是，你们家灯是冷光源的吗？ 不是不是， 灯是自发热的。 哦，他们家灯，你是说他在卫生间里 的 那种？ 打灯泡 是。这里是住在876，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4点到15点的直播。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当然，刚才跟大家就跟我们一起对话的也是我们周三固定的嘉宾艳红，正好在这儿，我们再重新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 嗯。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设计师王艳红。 嗯，真的每每艳红一来，我都觉得咱们节目如果不做视频直播的话少了点什么。 是 是吧， 这个男女搭配了就要看看视频。 对吧、 嗯、 而且每次穿的都特别的好看。 设计师嘛。 对呀、啊、对呀、啊、搭配的都特并不是说啊款式特别新颖什么，不是。 嗯， 就是哎色彩那搭配，包括配的比如说颜色呀，款式啊、 嗯、 造型啊，哎我都觉得特别的得体。 很讲究。 是的是的是的、 嗯。 被王维老师发现了，我衣服经常穿10年。 行，那这样咱们节目等做到10年的时候我再看看。 行行行。 好，我保持。 好好好好。那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比如说像周一啊包括我们周三啊都会请专业的人士过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进行解答。 嗯。 所以呢在此我们也要再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各种各样的联系方式。 嗯。 首先第一种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博。这个官方微博呢，就是住在876啊，住在是汉字，876是数字，住在876，在新浪微博上搜索这样的一个名字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呢，评论、留言、发私信都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另外第二种方式呢，是发送邮件。啊，邮箱是住在876啊，这个住在就是汉语拼音了，876还是数字，住在876@163.com，这是我们的邮箱，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 嗯，当然，在上直播的时候，如果您说，哎，我听嘉宾或者主持人说了一些什么，我正好也想互动，也想问一些问题，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是， 当然呢，在此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虽然是有主题，但是主要是由我们的听众朋友引出来的，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除了在我们的官方微博或者是在邮箱当中发来这些问题，我们也集结了一下，正好这些问题呢也带有一定的方向性吧，所以呢，正好也需要我们今天漂亮的艳红给大家也解答一下。 嗯嗯嗯。那先说第一个问题吧。 可以呀。 嗯。第一个问题，这个听众这名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是纸老虎。 纸老虎也行啊。真老虎也行哈。他说为什么现在的家具都那么贵，有的看着动辄就上万。最关键这上万的家具吧，他看了诶他还看不出好来。 嗯。 所以他就问问您这是什么怎么个意思，诶 对。 要买不买啊。 说明他看到的家具都是。 嗯，就是说明 比较有内涵的， 比较有内涵啊。 对， 就是很多外边我们是看不出来这家具好，必须得看到，比如说内在里边，比如说沙发，我们看到弹簧什么的。 对，其实现在来说呢，家具大多上万呢，肯定跟成本是有关系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16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它在咱们的十一长假之前的海绵每吨11,200，但是十一长假后就变成36,000左右。 哇、哦、就这个也算成本、啊、 对呀、啊、你看如果你买沙发呀买什么床垫它都会用到海绵嘛，那时候的成本它就会翻3倍以上，这样的话它的价格就一下就会有大幅度的提升。所以除非说你当时是已经提前下单，或者是说你买的是它库房原有的一些现货，那价格没有提升。只要是想，因为像我们做设计师的，我们是随时在做下单工作、 嗯、 那时候你会发现价钱它真是有特别大的一个波动。 嗯， 现在所以成本是一个大问题，这是一个材料成本，还有一个就是运输成本和人员成本。嗯，就像咱们在北京一样，我住房成本交通成本提高了，那我人员的工资其实相应也会有变化、 哦、 嗯，所以呢这块家具这个成本呢也别说人家是不是老板黑啊或怎么样了，它的成本有材料这一块原因。 嗯， 还有就是说我这个家具看不到好的时候，你不要光看表面它用了是皮子的还是布料的还是什么的，其实你真的要去感受它很多的细节，比如说沙发咱们一定要是坐上去感受一下。还有如果说这个厂家非常正规的那种厂家，它是能看到内部的，它的弹簧骨架都是不一样的。嗯，像有一些产品它会，你看同样的一款沙发，它一样的表皮布料，但是价格差很多，那你就要研究它里面的海绵弹簧和骨架的这种龙骨它用的是什么材料。我曾经参观过这种家具厂、啊、咱们在有很多的家具是提供给工装或样板间使用的，那种的龙骨非常细， 非常细。 对，那真的就是说咱们可能家用的，我这一排龙骨至少说我在沙发底座上我可能衬20多根啊，我举个简单就是举例吧，不是说可能就是20多根，但是要是说工装的可能真是3-5根就达到了，有时候我都觉得那沙发我都不敢坐。 哦，他也就是为了减少成本然后在那上的摆设让你看一下， 因为它只是一个样子货，它不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承重的、哦、包括是你别说买家具了，就一些建材类的跟咱们家里息息相关的同样的什么砖呀、啊、洁具这些，这工装家装的材料它也有区别的，所以说价钱贵它有价钱贵的道理。当然排除那些奢侈品或者是说增加了很多设计含量或者什么广告费用在里面的东西，它成本绝对是很大的一番因素。 嗯， 哎，那我就再问一下啊，你就比如说像沙发床这种、 嗯、 我们能切身感受到那个一分价一分货、 嗯、 舒服就是舒服、 嗯、 不舒服就是不舒服。 嗯， 你让我关注还有的卖灯的。 嗯嗯， 一个灯几千上万， 嗯， 它不就是个照明用的吗？ 不，但是你没看，年年都三折，低至一折 啊，清仓大甩卖， 可聊， 这是虚报的，刚刚是吧？啊，这个是一方面，对，可能是跟市场有关系，大家都在比折扣，其实那是不健康的一个比法。其实大家比到最后也会发现，你一折的跟十不打折的一样的价钱，讲谁还关注那几折呢？然后呢，还有灯的这块也不是说。我看表面， 嗯， 它就是一个灯，但是它的灯的光源的一个光衰，它的照明这块有很大的区别。如果说它这个灯做的，用咱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吧，好坏它关乎在你的眼球，就是好的灯它不会伤你的眼睛，特别对小孩子，当你的那个是神经是没长全的情况下，它对眼睛的伤害是比较大的。其实咱们可能老百姓不太容易鉴定出来，你到了灯店以后，它如果是正规灯店，它会放一排灯，就是这个灯它会打出来的灯光是不一样的感觉，你直观是能看出来了。还有就是说我这就是这个视觉不敏感，我觉得都一样，那你拿你手机拍一下，拍出来的它那个画面是花的闪的，就是你不要再拍照，就是举在那儿对准它就可以了， 就通过你手机的屏幕来看那个灯， 对，它闪不闪，它的稳定性如何，就能比较出来这个灯光的这个对你眼睛的伤害度，这个很直观。 对，而且灯呢，我觉得还是要按需所求。 怎么讲？ 就比如说我真正需要这个，而并不是说哎呀这个款式特别好，但我是不是需要它，这个单说。真的，你比如说像我在家，因为我喜欢暖光源，我不喜欢白的。我就喜欢比如说黄黄的，就那种让你觉得很温馨很温暖。但是因为我喜欢睡觉前看书，所以我床头专门放了一个那很便宜啊，几十块钱的那种 阅读灯， 阅读灯，护眼灯，白光的。因为我觉得白光的看书是真看得特清楚。你要真说拿那种床头的那种 黄色的 射灯也好或者什么，看时间久了你就觉得眼睛花了， 眼睛 看得也不舒服。 其实这块王伟老师提到的就是看灯的时候比较好坏，你更要关注的是光源而不是外面的造型 啊， 也就咱们常说的说灯泡的好坏是很关键的啊，外形的好坏那个只是说样子货，或使用起来它会不会掉色呀，会不会怎么样的啊，但这个灯泡的好坏真是它的寿命长短对你的健康有关乎重大的。 那能不能就耗子说的这个咱们再多说两句，就你上次说的色温的那个问题。 对， 咱们再给大家重申一下。 好的，一般是这样的，就是咱们不管人说我喜欢暖光源还是冷光源，它会有一个中间度。中间度我一般跟客户建议的是会在3000到3500K 这样子之间。如果说咱们喜欢偏暖一点的，像卧室啊这种的，我建议可以选择3000K 以下，比如说2700。然后呢，说我客厅呢喜欢亮一点，我可以达到3500，哪怕说我可能是视力不太好，家里整体人都戴眼镜，那我达到4000也没有问题。这个也还是看个人的一个喜好来调整。但整个就是我建议大家3000到3500之间上下徘徊选择一下。 就是家用哈。 对，家用。 最安全。那咱们就着真老虎说家具的这个问题，我也想问问，因为艳红是专业人士嘛，比如说真的有没有一种说法，就是一分钱一分货，他既然标的这个，当然你可以跟他砍价啊，但人说了不好意思，我进货就是这个价，我不可能再给你便宜了。那是不是就代表一分钱一分货他值得拥有这个？ 这块是这样的，其实每个商家他都有他的定价体系，同一品牌同一系列这个价钱比那个高，他肯定他有他的原因在里面。当然咱们不排除新款老款这一说，因为新款它会有个设计费和研发费用加在里面比较多，老款的时候可能这个费用我已经挣出来了，那这个如果说你不是很介意这种赶潮流的话，那老款会肯定会更合适一些， 经济实惠一些。 对，但是呢一般定价它不会特别的虚高，因为它也要符合一个市场的行情。除非你是进了一个不靠谱的店，看人下菜碟拍的脑门定价的公司。 那另外一个问题，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在网上买哟。 那人说了，我是在网上买家具或者买灯合适呢，我还是去比如说线下的实体店啊，各种大的那个家居商城去买灯买家具更实惠呢？ 其实我更建议大家去看实物，因为网上的照片都很漂亮，但是发到您家里它的差别还是蛮大的啊，而且你在网上你没法感受它的一些触感，特别是家具和灯具类的，它的材质好坏你要通过去手摸身体感受你才会有直观的这种接触。而且很多东西它没有质量问题，人家是不给你退换货的。 对， 不管是色差也好啊，过来这材质货不对版也好啊，总是你会容易添堵。如果就是想在网上，当然也有一些网上旗舰店，比如这个工厂它就有工厂店在网上，那我建议你先上实体店去看感受 啊，看中了之 后， 对， 然后网上下单，但是你一定要跟他再三确认是否是同一款，是否是同一品质，因为网上店的时候它有是专门针对电销品，就是它货品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这种你还不了解，你可以比较一下电视冰箱，你如果在网上看到的你到实体店里是看不到的。 包括你比如说除了刚才艳红说的你没有触感，就是你不是那种眼见为实，或者说你坐上去感受，这个是没有的。同时呢，你比如说就是有一些感觉性，对，比如说这沙发它的进深到底是多少， 对， 他说了啊，这个进深大概应该是20厘米或者多少，你只是看一个想象的一个度，但是你真的实打实地看，哎呦有点小了， 你坐进去， 对呀、啊、对呀、啊、是这种感觉。 王伟老师那个是给芭比娃娃做的。 我就这么举个例子啊， 咱们沙发进深80到1米啊，对。 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退货的问题，就是一旦你这个沙发也好还是家具也好你要退货，哇，费了劲了。 对，因为物流啊这包装都是很大的问题。 是是、 你不打开包装你看不到里面，但打开了以后你再想合上它 就得花钱了。 是因为你是个人是达不到的，比如是一些很多的家装或灯它是有一个木头箱子的， 是外边有个架子嘛， 对，你肯定是破坏性拆除才把它打开。 对， 这样的话就是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而且实体店人家要给你送货的话，人家的工人是直接啪打开，您先看看有没有问题， 对， 哪儿磕哪儿碰了，好，没有是吧，现场在你们家开始组装。 对， 但你要是说 没问题了再走。 对呀、网上来的那个不一定有人帮你装哟， 你找人装他也不是他厂家的人， 你看 而是临时会找的一些工人。 是的是的。好，那另外还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像家具和灯它一定是有品牌的，当然有的是没有品牌的啊。那你是建议说比如说浩洋牌的家具，这是品牌特别好，建议你去他的网上专卖店或者实体店去看看，应该是质量的保证。但是啊，你看这网上什么围子牌的，或者根本听都没听说，你别看它那么便宜，不一定可信。你觉得有道理吗？ 其实这个也是有很多的品牌，但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它是否是它官方的网站，就是是它的直营店还是它的代理商，这有很大的区别。然后呢，其实咱们在一些实体店在看家具的时候，他们是店员是不避讳说我们是否有网上那个官方的这种售货的，但是人家店员可能会告诉你我们的服务是不一样的哟。我们可能说我销售给你，我们的店员会直接在您送货那天我跟到家里头给你做这样那样的服务啊，可能他还会提前上您家里做实际踏勘，看你这沙发究竟走楼道走电梯是否能进去，这些都是经常会发生的。还有就像灯具，这个灯具安到咱们家的高度够不够，你的房高配合这个大吊灯是否合适，然后咱们的楼板是否打了固定胀酸，是否能安装，牢固性行不行，这些都是电商没法做到的。所以说有些时候你多花一点钱换的是一份安心和服务，我觉得这还是蛮值的。 是，不过我老想一个问题， 您说， 你比如说啊、我比如说啊，我买一桌子，花8000就餐桌啊，这桌子可好了，然后人家来给你拼装什么这都弄好了，比如说过了几年我要搬家，这桌子出不去了， 那你说我 得拆啊？ 对呀、啊嗯，但是找人拆是不是能很顺利的拆了？拆完了搬到新家是不是能很顺利的装上、 嗯？ 包括原来买桌子这个厂家他还在不在？ 对， 也许人说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已经不卖桌子了， 我们破产了 啊？对呀、啊， 转行了。 你说这 怎么办？所以这个你选实体店的时候，很多大的厂家有实体店，他都有这种售后搬家服务的。他有时候他会赠送你一次，就是拆装服务。像这种的话。一般都没关系，三五年咱们是搬一次家，还会留着桌子。我相信王伟老师也不会留十年二十年再要这张桌子的。 陪伴我度过了美好的童年。 也难说，因为像一些欧洲的那个家具，他们都是越老越觉得这是值钱的，我有记忆有故事在里面、 嗯、 喜欢要跟随自己啊。当然这种，但是中国这些家具真的我觉得用十年以上的不多， 是， 所以这个可能说大家也不用操这个心。当然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顾虑，我就建议您在你买着新家具的时候，它是有安装图纸和小工具配件的、 哦、要留下。 对，嗯，凡是现在我们家有个小塑料箱里全放的是这种东西，就真的 使用说明书、安装说明书啊， 还有那些小扳手、 嗯， 因为所有的家具它什么六角扳子呀、什么那个拧井的，它都是不一样的，它都是非标的，所以我会留下，因为是木质，特别实木家具用了一段时间它会松动，你就要自己拧一拧它。这个其实我觉得大家一定不要扔。嗯， 哎，还有30秒。哎、 嗯， 在家里你是干活小能手，还是你们家那口子是干活小能手？ 我是设计师啊，你猜呢？ 好吧，好吧，明白了。 好，北京时间下午的2:25，咱们先进一段半点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文艺广播，收听《住在876》，我们待会儿见啦。 招商都会中心，88平3居低密墅境洋房，地铁旁公园盘，6月盛大开盘，诚邀鉴赏，5940-88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预售证号京房子2018-37号。 摇滚青春一起燃。 等等，你在说什么？是哪里的音乐节要开始了吗？ 什么音乐节？快跟我去益智礼堂看剧吧，效果炸裂！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老友记》就要开始演出了，舞台之上就是监狱，老友变乐手，致敬摇滚，荧光棒我都准备好了，还有兄弟背叛、监狱历险记的戏码，快来享受音乐节都没有的现场氛围吧！5月30日至6月24日，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老友记》燃情上演，官网购票享优惠，凭日常买一赠一哦。 8.7.6，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有保障。美潮 ，Meco。 你听这全包圆这广告啊，是不是渲染成分忒大了？ 你挺关注啊，要装修啊？ 听着挺动心，但还有点不放心。 实木家具，智能卫浴，环保第一，配饰齐全，只要9.99一平米。 这么便宜，做梦呢吧？ 全包圆不忽悠的环保整装，超高性价比，就是这么便宜。 肯定没好货。 别矫情，咱俩在这争论没意义。4006068866，咱打电话问。 4006068866，我还就不信了，这就打。 详见店内活动。 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酸奶半价啦， 你看看保质期， 包包三折啦， 年前冬天款的，有些东西钱不重要，质量才是最重要的， 钱也很重要啊， 全包圆，好货配好价，妥妥的， 装修太烧钱， 9.99一平米，全屋实木家具，灯具窗帘智能卫浴名牌家电升级不加价， 这么简单，太不尊重装修了。 4006068866，全包圆 VIP 级，尊重每一个为装修烧脑费神的你。 好价配好家，好货配好价，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一直觉得入口的、入心的、入住的，做的都是良心生意。 哦，那就是餐饮养生家装喽。 说起家装，全包园就特别良心，999元一平米，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品牌，环保不达标就退款。 听说999还含家具， 是实木家具，电器和卫浴也全面升级，还是999。 真心有点便宜的不敢信呐。 良心家装全包园，就是把不可能变为可能。 品质热线是 400-606-8866，400-606-8866。 想见店内活动。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暖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北京时间下午的2:31，各位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住在八七六，大家好，我是浩洋。 嗯，大家好，我是王维。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要聊到的，一方面是关于我们听众发来的一些在家装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 而且上半时段在这个最后我们也聊到了一些跟这个灯啊有关的一些话题，这个 是 灯啊，就是家里取代拿这个蜡烛啊点灯之外，开始用电了。哎呀，高科技啊！ 你还用蜡烛点灯呢？ 哎，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吧， 嗯， 点个蜡烛，哎，很有那个氛围。这个东西我觉得是电灯替代不了的。 新龙门客栈， 哎，可以。 只要我们浩洋是很有情怀的， 哎，好好好， 很浪漫。 特别是比如说你到郊外去探险， 嗯， 你拿着手电是一个感觉， 嗯， 你拿着蜡烛是另外一个感觉， 那再穿上白 衣，这就不敢往下细想了。 对，当然了，我们其实是从我们的一位听众小老虎， 嗯 应该指老虎， 真老虎 啊，真老虎，从他说关于家具有点贵的问题来引申出来的。 嗯、对， 其实刚才在放广告的时候呢，艳红呢又提出了一个问题， 哦， 他说除了家具的问题，除了灯的问题，还有。家具和灯之间其实也是有必然联系的。 怎么讲？ 怎么搭配它的色彩啊，或者它的样子啊，嗯、会更显得和谐、更舒服。这个也是个问题。 很多人家可能选东西的时候，他只是想，哎，这个东西，这个灯挺漂亮的， 嗯、 但是他没有注意到，我们家装了个中式，但我掉了大欧灯，欧式铜灯、 哎、 水晶灯，嗯，就很不搭了。 嗯， 或者我们家装的是西欧的，这种特别休闲感觉，很简洁的。 嗯， 结果我的灯是美式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哦、哎，现在像不像？比如说过去啊，比如说特流行，就是、 嗯、 一说就是巴洛克风格 啊 啊，你们家得安个罗马柱啊，就算你两室一厅的房子不行，在这儿我要做个吧台， 吧台边我要弄个罗马柱，就类似这种。 我一定要吊个水晶灯 啊！对对对对对， 哪怕不是施华洛世奇的。 对呀对呀，哎，现在我相信这个还有啊，只不过可能已经高级了，就不像原来 是、 嗯、 就是不浮于表面了。 哎，是的是的，哎， 先用施华洛世奇了。 现在有什么特流行的风格了吗？ 现在呢就是做什么都喜欢新什么，就比如说新中式、新欧式、大家都觉得是我就什么东西都想变通一下，就不像前些年大家在追求的那种我要做一些欧式，那肯定 就是纯欧式 欧洲教堂的那种画、 很地道的那种、 对、就一定要大罗马柱什么的。现在可能说做欧式，那他可能就是走了个欧式石膏线，也叫欧式。 哦，那如果要是所谓加一个新，会不会就属于融合型的？就比如说像我、我喜欢新中式，但是喜欢新中式并不代表说我全都做的跟四合院似的那种感觉，我真的不是特喜欢。但是呢可以 纯中式， 对、但是可以混搭。 它是新中式，其实呢有的人对定义新中式说我加一些新的元素或怎么样，其实我理解的不是这样的，那不叫新中式，那只叫混搭。然后真正的新中式是融入了现在生活的一些需求，做了一些减法和一些创新啊，比如说它像一些中式的纯的花菱格或一些就是罗汉床啊，什么过于生硬，咱们坐起来不舒服，那我可以把它变成沙发，对吧？比较软的这种家具来搭配，但是我还保留了中式的传统的一些，比如说一些透景的一些设计呀，对称的设计呀，这种就中式老主人讲究的这种什么礼敬三进全观啊，有些这种风水讲究啊， 弄个影背呀、 对对对，这些都是他要保留的，只是在舒适度上和一些便于打理上会更便民一些了，不像原先说一讲说新中中式装修，那家这家特好，这家怎么也得有五个管家六个仆人的这种，要不然收拾不出来。 是是是，但是新中式里头有一些东西我还比较喜欢，就比如说就是如果你有院子的话、你比如说你在院子里专门我不是说非得弄个亭台楼阁小榭那种，不是那个意思、就比如你有一个鱼缸，里头养一点水培的那种荷叶，里头再养点 大的那种缸子， 哎，对，类似这种，哪怕说你在院子里的其中的一个角挖一个不深的一个小池子，养两三条小锦鲤，哎，我觉得就这种感觉，状态就有了，哎，特别的舒服。 其实大家都是，其实中国人是有一种什么情怀呢？文人的那种一天缩地入君怀的情怀，就是希望能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头能把这种大自然的万物体现出来，像刚才王伟老师提到的水，然后或者弄个小假山，再种点竹子，就是把生态环境中的这些东西浓缩一个精品在自己的院子里呈现出来，让我不走出天地也可以享受这种自然共生的感觉。所以这个呢是现代人真的很缺失的一块。当然如果你没有院子，你在公寓楼里头你也可以在自己阳台体现一下。 对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哎，就刚才说这个，正好我们另外一位听众朋友锄禾的问题啊，他说家里的衣柜我是买成品的好呢，还是我进行私人定制好呢？这个性价比综合起来看哪个更值一些呢？你比如说像衣柜，咱们也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品牌，人家是专门做衣柜的，人可以进行私人定制的，而且找明星代言的，所以你觉得哪种好？ 其实他这个命题的话，要单从说定制衣柜和这种成品衣柜来，它没有太大区别。因为你成品衣柜也是工厂里生产出来的，只是说设计师或者工厂提前给定了一个尺寸样式，私人定制的呢只是说我提供了尺寸和样式啊，这个其实产品最终结果是一样的，所以最终到底不是说这个东西好坏，而是说你的空间适合于什么。就比如说我们家这个空间不大，然后有限的空间有限，我想把上方也全都利用上，边边角角都能使用上的话，这定制绝对是更合适的。但你说我们家的空间特大，不在乎这种是空间浪费，我倒觉得这种空间一定有一定的浪费，反而是一种生活品质的体现，那你就可以买这种成品质的。 毕竟他可以一眼看到，能更就是说直观一些啊、 嗯。 但是现在大多数的客户全都是在做私人定制。 对，因为我觉得这两个之间不矛盾啊。 对、嗯， 就是你比如说，你就算说买一个成品，你也得去丈量一下， 对， 它是不是放在你们家这个位置？ 你这面墙是1.8米还是2.6米？ 对呀、 啊嗯， 合不合适、 嗯？对， 如果你要是说哎呀，这个成品的这个款我特别喜欢，但是稍微大了一点，那、 嗯、 您能不能在做的时候给我小一点？其实这个、 嗯、这也叫定制款、啊、 对吧？ 对，嗯，所以它是不矛盾的。其实性价比上来说呢，就是定制款，就是私人定制肯定要价高一点，因为你是单独流水线为你生产、啊，然后呢，成品的流水出来的呢，它是批量生产，价格肯定要更实惠一些。但是从你实用角度上、空间浪费上综合考虑，可能。你可能那个会更，那就是说浪费少了嘛，空间浪费少了，也就是一种省钱嘛。 是这样，你比如说，浩洋、哎，你们家专门有一个地方，比如说有4平米，这4平米你想弄成一个衣帽间， 嗯， 那你一定得是进行私人定制，你不可能说我买一个成品，成品你放四平米里，你怎么进得去？ 对， 怎么去？ 没有那么可灵可卯的。 对呀、啊， 其实你要是成品的，你要是说买成品的柜子，你这4平米2米乘2米，成品的柜子经常是说我2米长吧，我2米多高是吧？这样2米5高、2米3高都是有那个2米3是基本款，2米1到2米3嘛，没很少2米5的。咱们说2米3的话，你才4.6平，但如果咱们要是私人定制，2米乘2米长的话，我可以做个 L 型做到顶。嗯、那我是2米5的房高，我就得到了10平米，这样就多出1倍以上的面积。 是这样， 嗯，其实玩游戏里边有一个叫容错率。 嗯， 其实我就觉得跟他这个艳红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是有关系的、 嗯， 就是假如说你这个房间的这个可浪费的空间很少， 嗯、 就是你容错率低的话， 嗯， 你就买定制的， 嗯嗯。 那如果说你这个房间里边这个可浪费的空间 嗯 很多 嗯， 就你随便浪费，其实我空间大大的， 嗯 啊，就是说可以还显示出来我的这个格调，你就买成品的都可以。 对对 啊， 对，是这样，因为原来你讲我做家具的时候。就是最后也是定制的，就是专门啊，人家专门做那个衣帽间啊或者什么那种定制的。然后我觉得至少还有一种好的地方就在于，你比如说人说这个衣帽间主要谁使， 嗯， 对吧？ 对。 好，那比如说我觉得你这个空间大了，或者你这个空间小了， 嗯、 那我建议，比如说如果男士啊使得多一点， 嗯， 那我建议还得问你，你平时穿衬衫多呀，还是打领带多呀？还是说休闲衣服多呀？ 对对对， 他会给你进行一个分割，对对对、 嗯， 而并不是说不管你穿不穿衬衫，这排都是挂衬衫的。 嗯， 其实我衬衫就3件，你说这不就浪费了吗？嗯、还给你弄了好多那个卷那个、 领带的、那个 领带的那个空间的格。 嗯， 啊，那也没用啊，我领带一共就2条，对吧？卷袜子了。 嗯， 所以我就说，至少私人定制、 嗯、 这一点可聊。 对对，嗯，所以现在呢，其实就算成品家具，大多数它也是可以给你一定的调整的空间的。 嗯，好， 嗯， 来，让我们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这一个问题，这个听众的名字叫如故， 嗯， 其实名字都挺文气的哈， 是都特好。 对，他说这个卫生间的面盆， 嗯， 他就问这个艳红设计师啊，建议装台上盆还是台下盆？ 嗯， 然后他说我30岁，我和妻子一起住，谢谢您。 嗯，其实这个呢是很多人在装卫生间一个纠结点，台上盆就是它的台面会高，就是这个水盆高面会高于你的。洗手台面， 对对对， 就那个里石面啊、 嗯、 或者是人造石面、啊、 其实就说白了就是啊，比如说啊一个石头啪上头放一盆儿， 嗯， 哎多出来了，然后要是在里头呢就相当于这石头面啪在里头蹲进去一盆儿， 嗯， 在底下粘了一个盆儿， 哎对对、 啊、它那个边没有出来， 是 这么一个区别。我先说一下它俩的一个优缺点。台下盆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呀？当咱们洗脸啊或什么洗头发，特别男士经常爱扑落的可哪儿都是， 不见水。 对，这种不可能。然后呢，是在台面上会有一些水滴的时候，你可能拿手稍微一糊弄就进去了。 对， 啊、嗯，它没有一个边的问题。然后，但台上盆呢，这点你是做不到，必须要拿一个抹布。专门的毛巾去擦拭它，经常要保持这一块。还有就是台上盆和台面之间呢，它会有一条缝隙，咱们经常处理办法是打一圈玻璃胶， 但这个玻璃胶容易生霉啊，或者是不好打理啊，或者在咱们打扫卫生的时候不好清理。但有一点台上盆特好，就是台上盆的造型多漂亮，立体感强，这是台下盆不能比的。台下盆你顶多选一个椭圆的、正圆的、方的，它没有什么顶多说再有点花色，但是那种花的咱们选的很少，因为只要是釉面的它就比较挂污。所以呢，就是如果说你们存在说您跟您太太30岁跟太太住嘛，存在说卫生上的一个这种经常出现小争执，那我就建议您选台下盆儿。这样不找麻烦， 中规中矩。 对，因为你万一崩了点水什么，他收拾是好收拾，他也不会埋怨你。但如果要是台上盆的话，您太太会边拿着毛巾擦着边儿，边处理在那小缝隙的时候边叨咕您，这影响夫妻和谐。 好， 不知道能不能解决他的这个问题。 好，哎，另外，因为还有两分钟啊，另外款式除外啊。你比如说我建，比如说有玻璃的，你建议做玻璃的吗？ 不太建议，因为玻璃时候干净的时候特别漂亮，但它一旦挂上一点污的话，它就很难看了。因为比如咱们洗个手啊，或者说你不能说我洗完手再把这盆擦一遍吗？ 对，没洗遍手，没擦遍盆。 对，但你发现擦完盆手又脏了。 我就觉得有时候台上盆呐，比如说有的时候图方便，在这个面盆里边直接把头发什么就冲了，短头发。台上盆就比台下盆我弯腰的这个幅度小。 那你把盆做高点不就完了吗？ 这个一个是盆高的度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你水龙头的高低问题。如果你买一个可抽拉的水龙头， 啊，对对对， 就能解决。 可以往外拽的那种就好多了。 也是。 好吧。 北京时间下午的2:45啊，今天的住在876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非常感谢王艳红女士今天做客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家装方面的一些问题。 对，当然在此我们还是要再跟大家说，如果要是您有任何问题的话，我们直播之外呢，您可以用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住在876，是在新浪。另外呢，您可以把问题呢发到我们的邮箱住在的汉语拼音再加上数字876@163.com， 我们会在第一时间把您的问题摘出来，然后我们会分周一到周五固定的一些嘉宾的时间来给大家回答。 接下来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燃情世界杯，全民共欢享。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2018世界杯纪念币的特别时间。期待已久的世界杯比赛是终于打响了。那么在观赛的时候啊，我们总要和朋友共同讨论一下足球。那今天呢，就来给大家分享几个世界杯的知识点，让各位在和朋友聊天时不再冷场。球队没进，球迷来了。本届世界杯，意大利、荷兰、美国、智利、中国等多支队伍无缘，但是球迷的观赛热情却是非常高。根据国际足联公布的门票发售情况，来自美国球迷共购买了接近90,000张球票，在门票排行榜上排名第二，而中国球迷则购买了40,000多张球票，在总榜上也排到了第9的位置。23名的待遇是什么？每次世界杯比赛，冠军球队会赢得一座主要材质为纯金的大力神杯，而亚军和季军拿到则是奖牌。最惨的是第4名，他们只能得到一本证书。不丢球也会被淘汰。2006年德国世界杯，瑞士在小组赛取得2胜1平的成绩，位居小组第一，成功出线。在16进8的比赛中，瑞士常规时间和乌克兰战成0-0平，最终点球大战败下阵来。在总共4场比赛中，瑞士实现了零丢球，不过他们还是被淘汰了。而瑞士也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唯一一支没有丢球却被淘汰的队伍。视频助理裁判亮相世界杯。俄罗斯世界杯首次引入 VAR 技术，也被称为视频助理裁判。它的出现可以更加准确和公正地帮助裁判判罚。不过 VAR 耗时过长，影响比赛连贯性的弊端也同样引发了不少球迷的吐槽。世界杯纪念币不再是东道主专属。往届世界杯比赛基本上都会发行纪念币，但是对于国外球迷想要收藏到就不是那么容易了。要不就千里迢迢跑到举办国进行购买，要不就是托朋友帮忙代购。而本届世界杯发行的纪念币在全球多个国家同时发售。